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安豆斯。 我们今天要来录这个第七季的第五集，然后你们的精神状况好吗？ 不是很好。 不是太好。 因为近况不是很好，对不对？ 近况也不是到 可以这么说， 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试过平常的晚上，平日晚上下完班来录，那状况根本就是更糟糕的状况。但是今天呢，虽然说是个周末，但是是因为要上班的周末 啊， 所以好像也不是、 今天其实也是上班日的下班 时间。对啊，所以咯， 而且今天完全没有今天是礼拜六，我只觉得今天是上班日，但是那个今天是礼拜几的那个好像被抹掉了， 就很模糊的感觉，对不对？ 超模糊的。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上完班，上下午班的时候，我想好想睡觉哦，就是我一直在等下班，一直在等下班，好可怕。 所以我觉得补班这种事情哦，哎，但是他好像也不能不补哦。 不瞒你说啊，以前只要遇到补班，我一定会自己请假 吗？ 到那天放，但是。今年的这个228补班哈，没办法请啊。没有我不行啊。 真的 好，真的好。 那希杰要先聊聊近况 了。好，那我先分享我的近况。我去了一趟绿岛。 哦，大哥的故乡。 去，从礼拜三去，今天礼拜六。今天是几号？我看18号，2月18号，我们录音的这天18号， 补班日， 我才回来。那很多人说啊，出差日好棒哦， 出差最好玩了，不用出自己的钱，还可以去绿岛玩。 对啊，你玩给我看呐、啊！我跟你讲啊，no time 呐、啊，早上你上出差，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要偷一点。多睡一点时间嘛， 对、啊， 9点再去上班好了，不用打卡。 反正是出差嘛， 没干呢，比平常还早起来啦。 那有东餐吗？公餐、公早餐、午餐、晚餐， 没有一天爬起来吃的啦。午餐有啦，但是要自己出钱。 哦，自己还是要自己出钱。 对，一餐60块，但是我觉得比较爽的是那边的鱼很比较便宜这样子。 哦， 我吃到生鱼片呢、欸。 哇哦， 对，好，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算了，不要。 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工作上，反正就是很累，每天都弄到晚上，还没有报加班。这样，不是不能讲，这样讲好像公司违法。 我上次去乌来，然后每天都弄到9点10点，我也没有报加班啊，因为有人说那个可以把车门关起来去做做操啊， 听听音乐啊， 听听音乐啊，散散心啊。 我是真的从头到尾都拿着摄影机，我只要拿着摄影机的时候，就算在上班嘛，对不 对？ 对， 那你摄影机一放下的时候，然后去厕所，手就拿别的东西，或者是拿早餐吃鱼的时候，不算工时哦，因为你可以散散心。 我觉得这个劳动部长应该会被换掉， 训 我们来猜还有几天好了， 我猜还有3年， 对啊，蔡英文听到。听不听得下去？等一下，王部长不是他堂姐还表姐吗？ 表姐啊， 是 表姐 讲这句话是， 苦民说苦。 好吧，那不会被换掉， 我也觉得不会。 只是我觉得他应该要被换掉，就会讲这种话。然后我要帮公司平反，不是不能报加班，是因为我懒得去跟我在台北的主管说，我今天工作到几点，你要帮我报加班，我懒得这样讲，我烦了，所以我。就干脆这两天我都送他，我是说去4天嘛，但是有2天比较多是交通，其实这2天也都有在工作，只是说没有那么晚，中间那2天，就每天都做到天都黑了。昨天我还记得我回到民宿的时间是晚上大约9点钟， 好累哦。那好啦，不要抱怨公司。 那我讲好的好不好？还是有好的吗？ 好的，好的。 他就因为我们要看景，看景，看景的时候，我有看到满天的星空，疑似有银河系的感觉。 哇哦！ 然后还有梅花鹿，大概就是这样。 梅花鹿哎，我都以为它绝种了，一只都不剩。 因为我们在取景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大鹿团，那个晚上一定要用探照灯才看得到。然后他大鹿团正在用探照灯骚扰那些梅花鹿，然后我们就顺便，反正都已经有人，就好像。有人已经 杀了那头猪，何不把它吃了？ 地上已经有一堆垃圾，我就手上刚好垃圾也顺便丢下去，那种感觉。 关上 什么什么概念呢、啊？你不要传他这种。 因为如果已经有人拿探照灯去照梅花鹿了，然后你还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那不是很矫情吗？ 对啊，干脆就顺便看一下嘛。 对嘛，你没看你还 扰，我没看他还是会被骚扰。 那只梅花鹿被骚扰、 这个。这个梅花鹿我可以理解，但是那个垃圾那件事情，请收回去这个概念。 OK， 好，那我觉得梅花鹿的反应其实我觉得更有趣。他看到人类的时候，就是拿探照灯照他，他们不是逃跑哎，他们是也回头来看你。然后你看盯着他多久，他就盯着你多久， 因为他觉得你是那个吧。狩猎者他要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你动他就动、 哦、也有可能人类从来都没有去打扰他们，就是每次人类都，因为他们可能常常被照嘛，就 阳光 又来了、 哦、好舒服的感觉、哦、 他们到底在干嘛，哇好亮哦 脑容量没有很大，所以只能想这些事、 啊、他们应该不会思考对不对 感觉蛮充实的、啊、 很满，但是如果每一个case 都要这样做的话，我应该早就不在这家公司了，真的很累。 提出抗议， 我到现在咳嗽，我的腰都会痛，就是这样。 绿岛之行，嘿，这算是一个难忘的旅程吗？ 算了算了。 那在进到主题之前，那个蓝豆丝，你要跟我们分享近况吗？ 我的近况啊，我觉得我现在近况就是因为上次有说到一件事情已经解决，所以我心中大石头放下，所以我现在每天工作虽然要加班，但是每天都很开心耶，就有一种就是哦没关系啊，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不管咯那种感觉， 是代退弟兄的感觉 什么东西？ 是有一种那个你们 快退伍的感觉， 快退伍 的，对对，快退伍的感觉，就是啊，你们没关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文件要怎么签就怎么签了，随便、哦、啊，没有签也没关系啊，你再补签就好啦。 置身事外， 对啊，就觉得说哇，这种在另外一个层次，然后看他们做事，会觉得不太一样了。 那我可以经验传承一下吗？我跟你讲。 不要 那我跟你讲 好好我想听 如果你每天都把自己当作是已经提出离职单准备要随时都可以走的状态去上班的话，我跟你讲你是无敌的，你上班会很开心，也不会很开心，就是说会很没有压力， 好像是开外挂那个无敌的感觉， 很没有压力，就是你有一种哦，我随时都可以走、啊、 观赏那些， 我不一定要待在这边了、啊。 观赏， 但是你其实我刚才根本就没有讲到说我提离职的事情 哦，靠，这边卡掉， 我们只是举例啊， 这边卡掉可以吗？ 我们也没有说什么， 对啊， 对 对， 没有说，我们只是举例说，如果上班的时候是用已经辞地了辞呈的心态来过日子的话，会怎么样？ 对， 为什么蓝豆丝你就要对号入座呢？ 对啊，你为什么 没有？我们是要完成拌嘴这个任务啦。 所以这段不用剪掉吧、 不用剪掉， 剪掉很累。 对啊，为什么要剪？我又没做错事。 真的， 你少在那边。 就是用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去看那些人耍猴戏。 没错，没错。 随着那些一些为了长官的喜爱啊，长官的一句称赞啊，而在那边尽情的表演。 没错， 之类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你就真的什么都不怕。 没错，就真的是无敌， 无敌 游戏中的无敌啊、 对。那阿刚呢？ 我最近就上班啊，还好啦。然后我最近安装了那个大学生很爱的那个 LOL 的游戏在。试着玩玩看，但是我其实并不是想要玩这个游戏，我是想要试着在玩游戏的过程之中一边录音，然后一边录影，录自己的影像，然后录游戏画面， 然后我想要看看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不可以边玩边讲话，结果发现超难的，专心玩游戏的时候就不会讲话，专心讲话的时候就没办法玩游戏，让我还在练习，这大概就是我的近况。 那你是想要讲什么话？因为我记得那个竞技团队啊，就竞技比赛，他们每一队，他们不是会戴耳麦吗？ 对， 他们都会互相沟通嘛。 对， 对啊，那他们也是要需要讲话的。那你是要讲哪一种？就是你要介绍游戏的画面，还是说？ 对，我只是想要介绍游戏的画面。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一点哈，比如说在玩马里奥，那你就会说，我现在进行跳跃的动作，吃到了一个香菇，我变大只了，然后我踩它。踩踩踩，好，那我就比如说就这样，就一路玩到破关，因为它的游戏难度并没有很难，所以你可以一边转述你在操作的动作，一边进行游戏。但是那个即时战略游戏啊，我觉得它很吃专注力。如果你一边在那边讲啊，我现在要使用什么样的攻击方式攻击敌方的小兵。敌方的英雄出现，我发现你根本没办法专心在操作你的画术，也没办法仔细看地图的画面，最后就会，反正我觉得，对，就会非常的难，两方兼顾。然后我再去看网络上的那些实况的影片，我就觉得他们实在是很厉害。 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多试几次，你就会渐渐可以多功能。 对，我还在尝试， 并不是说你一辈子都只能这样。好 ，OK。 好，继续努力。 好， 好，那那我们现在要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留言吗？ 对啊， 网友留言，这次蔡先生也有留言哦，他说他是跑步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他觉得 但是 很愉快 哦。对，你先讲完，对不起。 对，很愉快，然后他也很喜欢你们拌嘴，不会岔气，蛮有趣的。还有一位玉露小姐，她居然从第一季一直听到现在。 对啊，这是我最压抑的，我刚才想说这是我最压抑的一位网友。你们认识她吗？ 真的 认识啊， 竟然从 第一季。 第一季我们好青涩。 那为什么没买蓝豆师推荐的电风扇呢？ 对啊，为什么 电风扇？ 那个电风扇，你现在跟那个老板还有联络吗？ 我们现在只是那个小游戏里面的，就是什么邀请那个的时候会按他一下，这样 续命， 对，续命的时候给爱心啊什么之类的吗？ 仅仅只是续命的好友。 对，因为在这大半年，我就再也没有时间去他的摊位了，没有时间。 真的，希望你三月之后就会有时间。 那个老板长得很像一个韩国的明星哦。 我觉得还好。 小咖，小咖。 那就没有关系。好，很感谢我们的网友为我们的留言，也很感谢他从第一季就支持我们。我觉得第一季的我们真的很青涩。我都不敢去听第一季我们到底不敢去听第一季我们到底在干嘛，总觉得 那种感觉是不是像看自己好几年前的日记，然后觉得那个时候我好蠢啊，类似这样概念。 对啊，看照片也会觉得自己很蠢，看日记也会觉得自己很蠢，或者是 你知道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以前有剪报的习惯，小学还是国中高中，小学到高中都有剪报的习惯。所谓的剪报呢，就是剪报纸上就是我喜欢的故事短篇漫画，或是不是新闻哦，不是社会新闻，因为我其实很讨厌看社会新闻，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都跟我太远了。然后最喜欢就是剪那个女艺人的照片 哦， 然后就在他旁边。 那现在的女那个女艺人呢？ 都啊什么？ 女艺人拿到现在还会觉得？ 我告诉你，我剪都剪谁的？我真的觉得，我真的非常有眼光。林心如， 我猜 哦，有潜力的， 是不是？那时候林心如多青涩啊，有没有？ 真的潜力股。 但是我就把他留下他，然后还有那个贾静雯 哦，潜力股。 那蔡依林呢？ 蔡依林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蔡依林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流行剪报这件事了。 我对简报这两个字最深最深的印象是我爷爷。 嗯哼， 跟你的年龄层有点差距。 对不起， 就是在那个 我小时候有老灵魂。 在那个年代，电视也没有那么普及。 对， 然后最大的 第四台也没有， 对，也没有第四台。最大的资讯来源就是报纸、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读者文摘。 对对对，杂志。 杂志，然后我爷爷就会把里面的一些趣味的谈话、幽默的那种珠玑集，把它剪下来贴在本子里，然后就会拍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然后照年代去排，就这样连续做了好几年。然后，我小时候呢就会去翻，就把它当。就是有的是笑话集嘛，有的是珠玑集，那个幽默的谈话、小朋友的童言俊语，或者是有漫画的，我就觉得把它剪下来之后很方便呢，就是你可以大量的去看一些笑话，就好像现在在逛那个 PTT joke 版一样。这个年代没有 Facebook 没有网路，就是靠这种方式。然后我觉得如果想要交朋友的话，还可以交换。你的那个简报借我看一下，交流一下，我跟你交换，搞不好也可以认识不少好朋友。生活也蛮有乐趣的。 对啊，这是我在收拾房间发现的，然后我还会在旁边写说，你看女生就是要瘦。我小时候就讲这种话。 天哪，好青涩啊。 对，女生就是要瘦才漂亮，然后居然讲这种话， 跟第一集的我们好像。天哪， 类似这一种，然后就标注的那个都很奇怪。比如说像我剪珍宝仪的，然后我就写说，我相信你不是小三。 自己下写评语。 对，就是觉得那时候智力好像不能高。 不过以当时来看，还能够写下一些评论，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我就剪下来，然后会旁边注解。 你那个时候， 怎么样？ 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下注解的？我很好奇。 就是我看到这一个当下的感觉，然后我想收集下来，然后提醒我自己的话，那种感觉、 因为通常会这么做的，应该都是比较震惊的报纸文章。比如说今天看了一篇， 我是剪中国时，就是某一大报的译文版，就是影译版啊。 对啊，但通常都是这种财经版的，然后可能才会剪下来，然后在旁边注记这只哪一只股票有前途什么之类的。但是你 早一点把这个翻出来，我就去当 经纪公司 记者。 记者 哦，不要当记者哦。 那就是早就去念那个什么分析了，做分析员了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经验也是蛮难忘的。你是不是也把你今天的主题讲完了？ 还没。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突然想到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令人难忘的旅程。 嗯哼， 那希姐准备好了吗？ 不是我先吗？可不可以不要我先的？ 下一段你先。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好，先休息一下，我们才决定谁先。我个人也准备好了。蓝豆子准备好了吗？ 大概。 好，那我们就等会见。好，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 我是蓝豆丝。 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令人难忘的旅程。然后我们刚才在休息之前已经决定要由蓝豆丝来先分享。 没错，我先打头阵，这样大家就会忘记我要讲什么。 好，那蓝豆丝令人难忘的旅程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大家都有校外交友的经验？ 有。 有哈，对不对？然后 大家在校外教学之前要坐游览车的时候，老师会不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排位置？ 嗯，欸，我以为你要讲发面包， 我以为我正想说这个故事你就讲过了， 吓到我了。 这是幼稚园，你们根本都没有在认真听。 我吓到我了，我想说，欸，你这样太不尊重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发面包的故事， 我不会把两个故事重复，对，最好的故事分两集讲吧。 前面的段落有87分像，欸， 你们很 over，欸，怎么会这样？这个反应，难怪我想说你们在等什么？ 心跳。一跳， 好，你继续说，对不起， 排位置，排位置。 各位听众朋友，面包故事是发生在幼稚园，好吗？ 好好好，好，发面包完 之後要排位置。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铜锣烧的故事， 跟面包也差不了太多， 好像 不一样。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老师他是啊，我知道啦，你们一定听过喂便当的老师 啊，有有有。 就是同一个，跟这个老师是同一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呢就是要去校外教学了嘛，小学三年级，然后老师呢就很谨慎，他就排位置，他就想老师一定坐最前面嘛，那后面要有一个压阵。那那时候呢班长和副班长，我们是一学期一个人是班长一个人是副班长，这样交换，所以那时候我是副班长，所以班长要去后面压阵，然后所以班长就坐在后半段的前面有一个小桌子的那个位置，游览车前面。 嗯哼， 对，然后好，那就分两边，都已经排好了，大家都乖乖的在讲台前面，然后蹲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位置上那种感觉哦。嗯，然后我就是坐在老师旁边嘛。好，那个呢，其实那一段旅程呢我比较没有印象，但是我最有印象是旅程出发前大家不是都要带零食吗？ 对， 就是爸爸妈妈都会帮你准备零食。你知道我的零食是什么吗？ 你刚才讲了铜锣烧， 对，铜锣烧，但是有几个铜锣烧呢？ 我该不会是两个吧？ 我猜猜，我猜猜 ，no no no， 我猜猜， 花生口味的一个是奶油口味 ，no no no， 五个 ，no no no， 你们真的太客气了。那时候大卖场有卖一种很大包的铜锣烧，里面有无数个小的铜锣烧，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吗？ 嗯， 有看 过 那一个吗？ 嗯， 就是一大包里面有无数个小包的，然后每个小包都是铜锣烧，都是用透明的纸。我跟你讲，我的包包那一天就装满了，那一就只带那一包而已。 太酷了， 就只带那一包。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的，我以为在我还没有去校外教学之前，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的。 你们有看过蓝东子小时候的照片吗？我现在想象那个画面好可爱哦， 但是你 打开都是铜锣烧。 但你在上车之前都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就是妈妈就说她会帮我弄，然后我当晚上就去睡觉，我就说明天要校外教学，老师说要带点心和水壶，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结果早上就背着包包出门，打开一大包的铜锣烧， 还有蹦出来 很小叮当。你那时候绰号就叫小叮当了吗？ 还没到，到还没，小叮当是到大学。 嗯，好的。 然后我打开之后，我有点傻眼，我以为我妈妈是要我分给大家吃，可是除了那一袋铜锣烧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啦。 真的耶，所以分给大家吃的话，你的好像也没有办法全部。 对，然后所以当下我觉得以我妈妈的个性还有我的个性是不可能分给大家吃的，所以我又把包包关起来，然后我就仔细看每个小朋友的零食袋。超多彩多姿的欸， 饼干啊， 根本就跟过年那个圆盘盒是一样道理吧。然后我想怎么会这样，那我就只好去跟人家交换咯。所以那一天我在游览车上就专心做一件事情，到处去跟人家交换零食 义务。 没错，所以我也得到一个 很多彩多姿的零食袋。 天哪，好难忘的旅程哦。那我可以确认一下你们游览车是开往哪里吗？ 哦，我忘记了。 最难忘的部分在车上。 对，我忘记我那天要去哪，但是我只记得其实我跟大家交换完铜锣烧，就是用一小块铜锣烧去跟别人交换糖果或者饼干的时候，我回来还剩下半袋满满的铜锣烧。 那我想调查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交换的过程中会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有没有人拒绝或是什么东西的？ 应该没有人拒绝。 那 应该没有人拒绝。 所以你不管是跟男生换或跟女生换都很顺利。 有一些小朋友我没有去找他换，因为原本就不熟。 那个是三年级上学期的校外教学，所以还不是太熟。因为一二年级大家没有校外教学嘛，而且一二年级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三年级就分班嘛。分班之后就是不太熟的朋友，就是跟一些就打散了，所以有些朋友还不是很熟，同学还不是很熟。 所以我觉得那个交换好像都不太会拒绝。 对啊，不太会拒绝。而且又看到我那么多同窗，他们应该没有吧？ 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什么？ 就是你刚开头有讲说，班长、副班长这样，那个学期嘛，那个老师就是会喂你们吃饭的那个老师吗？ 对啊，对啊，就是啊。 哦， 可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开始， 还排位置。 对，还排位置。然后、 那你一开始前面讲那么多换位置，就是排位置跟你交换零食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耶。 哦，我的对，这就要带到下一段了。就是这是上学期的校外教学，下学期还有一个校外教学，对不对？ 嗯。 然后我跟大家交换完，我是不是还有半袋铜锣烧？ 放到那个时候才吃吗？ 不是， no no， 到底在讲什么、啊？你 不是，怎么可能？我还有半袋铜锣烧，所以我在当天我也是吃完它了嘛，对不对？ 哦， 所以我好像有点恶心，因为我就一直走来走去跟大家交换零食，然后再回到位置上，一直走来走去跟大家交换零食，再回到位置上，然后又开始自己又吃了两个之后，再过去跟大家交换零食，再回到位置上，就一直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所以我好像有点晕车。对，然后所以我有点就是有点反胃，不知道是因为吃了太多铜锣烧的关系，还是 走来走去 因为一直走来走去的关系，所以有点反胃。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反胃这件事，直到下学期又要校外教学了，这时候我是班长，然后就要协助老师排位置嘛，又要排位置，然后老师又说，去年啊。上学期你们有一个小朋友不舒服是谁？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我就问大家讲说，去年大家有不舒服吗之类的话，然后就没想到老师就说应该有一个小朋友很想吐啊，然后我就可是去年没有人吐啊，然后因为我就记得没有人吐，然后老师就想一想，他说不对啊，就是你啊，然后我说我，因为你知道小学三年级。当被老师指正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紧张，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我想说我没有吐啊，我只是恶心而已吧。然后我说没有，然后结果老师就不跟我做了。 哦， 你会难过吗？你 想有一点点，因为当下老师在大家面前说我会吐。 哦，然后 但是我不会吐啊。 现在想会觉得没什么，但是那个时候会超级爱面子，对不对？ 对，很冲击，超冲击的、欸。我只知道当下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会吐， 你会觉得丢脸， 没有人要攻。对，我会觉得超丢脸的，因为没有人要。 我中间可以卡一个这一集的问题吗？ 好，你说。 就是啊，我想我自己啦，我有问过别人同样的问题，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啊，在小时候在学到想大便的时候，很怕别人知道。我想。有听到这集的观众，如果愿意分享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到底是到大概什么时候才不会觉得大便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自己是到大概大一之后， 可是你变得不羞耻之后，你就超没尺度的， 就变得没尺度了。 你就时常在我，我认识你是在公司， 我去拉个屎， 对。会有人这样跟同事报告吗？ 我甚至跟我女同事也报告说，我去拉个屎啊，这样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因为最好是大家都不会拉屎的、啊，拉屎有什么好丢脸的？ 但是大家会委婉的说， 我 去一下洗手间。 不是要讲拉屎， 因为你让我联想到你的呕吐，让我联想到那个。OK， 没有吐 啊，你的快要呕吐，让我联想到那个。 好，听众朋友可以回复一下。想要上厕所会怎么跟朋友们 好啦，如果你们要留言就是回答李希姐的那个问题，就是到什么时候你们才不会觉得说去上厕所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我知道男生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尴尬， 没错，到我现在我还是觉得尴尬。就算我们办公室大部分都是女生，我还是觉得上厕所很尴尬这件事。好，反正 好，拉回来当下三年级，身为三年级又是班长，又站在前面，然后被老师说他不想要跟我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 心都碎了。 不行，不是，就觉得说你干嘛讲出来之类的， 就算是事实，你干嘛说？ 对，就算我真的我可能会晕车或是吐，其他小朋友不会吗？就是我就觉得很怀疑啊。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那一整年之后，就是那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再都不开心了。对， 你不开心太久了吧？ 郁郁寡欢了很久。 当然到四年级了，当然到四年级开学就没了。对，就觉得说我被班上的同学贴了一个标签。嗯， 真的，小学生好像就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毛病，也不能说是，就是特殊的心理状态，很难拿捏。 因为那时候还在学要怎么 又产生偏差。 对啊，没错没错，那时候没有人辅导我哎。谁知道原来因为三年级上学期的一大包铜锣烧会引发下学期这件事情，导致我整个三年级都不太好过。 所以铜锣烧的回忆也不是好回忆耶，他的在车上的那一瞬间 是好， 以物以物易物，其实好像还蛮有趣的。 对， 但是他引发的那个贴标签的状态却是直到现在还是很难忘。 真的。 那我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请问 下半年下学期的那个旅行是去哪里，你记得吗？ 忘记了。 所以那根本不是重点。 对，去 车上的一切才是一切。 没错，车上的一切还有之后引发的那个东西哦，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小学生的毕业旅行就是去隔壁公园玩就好。 有可能， 但是要包游览车。要包游览车，然后在那个公园绕那个50圈、100圈，再把小朋友放下来。 那你有从这次的这个难忘的旅程中学习到什么人生的经验吗？ 嗯，我觉得我会就是在公众场合避免去谈论到别人的私事，是我学习到的。哦，就是我不想，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这样。所以我在 为别人保有一些隐私， 对，我会帮他留一点面，然后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像我们老师就太打破砂锅问到底了。老师应该是在私底下说：“哎，蓝豆丝，因为你上学期去校外教学坐前面，然后不太舒服，你要不要改考虑坐别的位置？” 嗯，我跟你讲，那个老师就是现在的我，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那没什么啊，小朋友呕吐。很正常啊， 很正常， 所以他就这样讲出来。可是在没有想到，在那个小朋友的心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超重要的。 耿耿于怀， 因为别人，对啊，别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随时都想吐？ 对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要做一个好朋友，要做一个好老师，真的很难呐、 啊。对、啊， 真的很难，因为你要照顾， 不小心得罪，蓝豆丝都不知道，对不对？ 对，而且你知道吗？别的小朋友还会以为我拿给他们的蓝豆，不是。拿给他们的铜锣烧，拿给他们铜锣烧是有毒的。 Oh no！ 天哪，那个时候有人这样讲吗？ 没有，但是我自己会心里想，我还拿自己吃的，对自己吃的，然后去给别人，那别人会不会觉得去跟他们爸爸妈妈讲说，那个会吐的女生拿铜锣烧给我吃？ 不会，你那个时候在班上形象这么好，不会有人这样想。 可是我觉得很丢脸啊、嗯、反正就是你看这个一个形而下的事件导致我形而上的心情。 我跟你说，我有想到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一次我小学的校外教学、嗯、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嗯、她比较不爱干净，然后我们国小的班上的同学都比较不喜欢跟她一起玩，然后也是在她身上贴了一个脏脏的女生这样的标签。然后那次去校外教学的时候的最后一站，然后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留，要上厕所。然后诶，大家小朋友就各自去上厕所了嘛，然后就迟迟没有等到他出来。然后原来呢，他就把自己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门里面。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不小心，然后他就在那边求救，我被关住了。然后就有一个家长有随同参加的， 就爬进厕所里面把他救出来。我觉得我们当下都觉得我们在看笑话，就觉得他就脏脏的，所以才会被关在厕所里面，连厕所之神都想要惩罚他。 天哪！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听了你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在他心中已经留下了深深的、深深的阴影， 超阴影的，真的超阴影的。你还记得他现在干嘛吗？ 我不知道，我国小毕业之后就没有跟他。 那我也 他行为有偏差吗？ 我也分享一个我的好了。 等一下，维刚那个很严重哎，维刚那个小朋友很严重哎， 很严重啊，嗯。 他后来有 变，那他出来有哭吗？有大哭吧？ 有有有，他当下是很就是很难过的痛苦，然后 而且是 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锁住之类的，他就有这样。 应该很害怕吧？他应该很害怕。嗯， 对啊。可是我们当下真的就是很没有同理心，也没有很没有爱心，就觉得嗯。你平常就脏脏的，所以就是我们有那种投射作用，就觉得就是每个小朋友都有使用厕所啊，为什么就是你会被反锁呢？就是会有那种，唉，小时候不懂事产生的一些霸凌和歧视， 真的哎，其实是这样。嗯， 那 在厕所， 那我可以分享我的人吗？ 请说。 应该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也是校外教学。 嗯， 然后就大家出去玩嘛，然后就在我记得是在一个很多草的地方，然后就快要结束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胖胖的小朋友，就我同学，他在地上呢捡到了一支笔，那支笔的造型我还记得，它就是一个火箭的造型，你可以把它当飞镖来玩，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然后玩一玩之后要收工啊，然后他因为这是捡到的嘛，然后那个胖胖小朋友说，嗯，这个捡到的，嗯，有人要吗？然后我说，哦，我要，因为我很喜欢，然后我就拿走了。 先抢先赢。 对，我就拿走了，就放在包包里头。然后那天校外教学结束回到家之后，那天我妈心情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我一回来就看到她在打我姐。就我姐不要做什么，然后他就打他。我妈是拿橡皮管来打小朋友。 Oh no！ 然后他打完，我还记得他打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偷笑。 哦，太难过了， 幸灾乐祸。然后就接下来，我妈就然后打完，然后去整理我的书包。才跟这过程中，可能才我还在笑，然后其实他可能还突然冲起来拿橡皮管就打我。 Oh, 然后我就 no！ 我就干嘛打我？这是谁的？说偷别人的笔，然后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很奇怪，小朋友就当下就是很，你就跟妈妈说就是同学捡到的，然后问有谁要我就拿，我是喜欢我就拿，这样就好，我不是偷也不是抢的，对不对？不是，我那个时候 哑口无言， 我他偷谁的？那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了，然后我就一直没讲啊，然后。然后就去打，然后到晚上再问一次，我就好吧，我就心想说好吧，我就说我因为我不是根本不是偷的，那我就说我偷的是那个胖胖那个小朋友，然后我说我偷叉叉叉的这样，然后那你明天要拿去还他，然后我说好，我根本就不是偷他的笔，我为什么要还他？然后你知道第二天我就你知道小朋友真的很奇怪。这种事情你要怎么处理？我告诉你， 还给他 ，我不是这样做。我那天第二天去上学，我烦恼的要死啊，因为我这支笔根本就不是从他身上偷来的，我干嘛要还给他？我要跟他讲嘛，我跟他讲，我要解释我昨天因为这支笔被打的稀巴烂的事情，然后头就想破了，一直到放学了，我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很奇怪。我就偷偷的从我背包里头拿出那支笔，因为那时候在等校车，怎么办？这支笔怎么办？赶快让他给他妈，算了。然后我就把这支笔偷偷的先丢到地上，然后再用后脚跟把它踢到那个等校车后面的椅子里头。我就做了这样子一件事情，然后回去之后，我妈又问我说，笔还了没？我说我还了。 嗯，这简直就是《七夜怪谈》的火箭笔。版本嘛， 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啊， 大概过了十年有一次我跟我妈吵架，我才跟她讲说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偷那支笔、嗯、我问她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完全不记得。 对，然后好像就是从这次那个事情之后，我变得很讨厌，从小到大变得对别人如果不信任我，我会非常敏感，会非常容易生气。 果然还是有产生行为上的偏差。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我命如果是讲的是真的，然后如果别人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会变得突然很易怒、暴怒这样子。对， 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下一个小朋友捡到那支笔，他会不会产生一样的效应，变成一种那种企业怪谈火箭笔？ 小朋友到底在想什么？ 捡到这支笔， 就会带来厄运。 几天之内要对，要赶快分享出去，要把它拿给别人。 对，因为所有的小朋友都不会应付这种状况、嗯，所以就会一直传下去。 小朋友真的太难教了，真的不要生。 嗯，结论啊，偏差。 这是什么烂结论？对啦，就是你看国小的旅程就是这样， 好丰盛哦。哎，我觉得我们难忘的旅程这一集差不多就这样了。 对啊，我本来是想要分享另外一个旅程，但我今天觉得我就分享我这个校外教学的旅程。 我也觉得我分享我刚才那个校外教学就差不多了。 你们很 over， 为什么要这样 空 别人？我觉得 超精彩的、啊， 很精彩，超精彩， 无懈可击。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结语的时候再来想一下校外教学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变成校外教学的旅程，这一集题目突然被改了。 好，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那个蓝豆丝还是有一些你会 care 的点，我无法理解，你知道吗？ 例如是什么？ 我已经忘记，但我记得很久以前哦，我常常会有这种，说这个为什么你要气成这样子？就是会很奇怪这样子。 那没关系，你想不起来就不用想。 哦，对对对对，哦，就是好，还有是你好，那是。不太喜欢让人家知道你要去上厕所这件事情，我也是很难理解。对对对， 好好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等会回来哦。 嘿， 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本来这一集呢是要聊那个令人难忘的旅程，然后蓝豆丝开头了之后呢，我发现童年的校外参观蛮精彩的呢，导致我和希杰的旅程啊相形失色不少。好像就没有什么想分享。 我本来准备的是另外一个旅程的题目，结果忍不住就分享了另外一个，所以我后来那个本来要讲的那个延后之后的某一集，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是觉得那个小时候的校外参观去哪里好像都没什么印象，然后好像最开心的都是在游览车上面，或者是在住宿的地方，如果有外宿的话。然后至于到底去哪些地方玩，我真的一个都想不起来。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有去台中科博馆，因为那个点去了无数次，所以才比较有印象。然后其他的呢就都不记得。我真的很想要了解蓝豆丝，你有记得任何一个去哪里玩的景点吗？ 有啊，幼稚园就是去面包工厂啊。然后国小的话有去过动物园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都去动物园要先从我家去学校再去动物园，为什么不能再直接到动物园跟他们会合就好？ 可能是基于安全的考量吧。 还有啊，剑湖山啊。 哎，游乐园， 游乐园，对啊，六福村啊，游乐园都有去过啊。 可是我现在年纪这么老了，我觉得带小朋友去游乐园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 去游乐园是不是有自由活动时间？ 对啊， 然后大家就会各自去排游乐设施嘛。 对啊， 我觉得很危险欸。 真的？ 游乐园，我现在觉得，我以前觉得还好，那我现在觉得，你看游乐园又不是只有这个学校的学生在玩，他可能也有一些闲杂人等啊， 嗯， 也有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心存善念的人，那他跑去游乐园，他如果把小朋友绑票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办？ 好像是以前没有那种太大的这种事情欸，是现在才有这种，而且他也不会绑你，因为他绑你他养不起你，他是直接把你杀了 之类 之类的。 对啊，突然觉得现在社会蛮黑暗的， 所以我觉得 好像是哦， 如果不想要孩子发生这种意外，最好就是不要生。 为什么你都要导到这个结论？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把你自己心里很偏激的结论告诉大家？ 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小时候没有偷东西，但是却被妈妈认为是偷东西打了一顿。 火箭笔导致的深刻的阴影。 对。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大家有难忘的旅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给我们一些些就是意见，就是你们希望听到什么样的东西呢？ 哦，对啊，其实我对于就是题目要怎么去设想已经越来越没有想法， 就那 因为我们太多东西可以想要讲，但是如果给我们局限一个题目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像今天有蓝豆子的刺激之后，我们就会丢出很多有趣的素材和内容，可是要一开始就是直接想出那些内容素材反而不是那么容易。 对， 好，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想到什么话，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刺激。 那我可以再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结论吗？ 好， 我是要跟小朋友的听众讲，如果你捡到什么东西啊，你要拿给老师或警察伯伯才是正确的答案， 嗯， 不要自己收下来哦，不然回家可能会被妈妈打哦。哦， 不过我也蛮感到敬佩的，就是家长居然知道小朋友就是所有的东西，哪些是买来的，哪些是朋友借的，哪些是偷来的，是他怎么可以精准的判断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虽然不知道哪来的， 我觉得 是 小朋友 就是不是我们家的， 言语中他可以判断出来。哦，我跟你讲，所以到了现在我有一个统一说法。不会，我不会被打，我是没有被打过，但是我妈妈会怀疑我，她真是，我统一说法就是我朋友送我的。 哦， 朋友送你的，嗯， 对，统一说法就是这个。 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小时候也有类似的经验呢。 什么？ 就是也是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个下课之后，就是回到家里，然后我就不想写作业，我就在那边东摸摸西摸摸，一直在那边就是不愿意翻开书本写作业，然后就跑去那个翻我妈妈的那个抽屉，那个书那个寝室的抽屉，然后在那边找，哎，就让我找到了好多的橡皮擦哦。然后我想说，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橡皮擦？然后我就拿了两个，一个就是自己要用，另外一个就拿去我国小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我就拿去送给他。然后隔天呢，我就又去那个抽屉翻东西，然后我妈就突然的走进来说，你在干嘛？你怎么不写作业呢？然后我就有点紧张，我又不知道要回答什么。如果是你们，你们会回答什么？ 你是要拿橡皮擦那个抽屉，然后拿给你的朋友嘛，对不对？ 对。 我会说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好难想答案哦。 我觉得超难的，因为其实我当下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那你说什么？ 我妈其实问我说，你怎么没来写作业？你在干嘛？然后我说，哦，我在找文具，找到了，有橡皮擦。然后我妈就说，哦，那个是同事给她的，如果你要的话你就拿去吧。 哦哦，会吓死我了。 你妈好像蛮了解小朋友在想什么， 但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害怕。我拿橡皮擦好像也没， 因为你是把别人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拿去给别人，所以你会害怕。哦， 可是我也不是偷钱，我只是偷文具，而且那文具是为了写作业而用的，好像也是叫什么目的是良善的。如果是偷拿钱啊，偷拿爸爸的什么什么市场的玩具啊， 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们两个都犯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所有权不明的东西，就是他的这个东西现在的所有权不明。当被人家发现的时候，我们都 不知道该怎么样， 这个到底是不是 自己的行为， 对，能不能诠释说这个东西因为不知道他的所有权是谁，我就可以拿走，嗯，之类的， 产生了一个疑惑， 对，然后就可能会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罪恶感出来。对， 真的耶，完全可以说明了。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在很小的时候教导他说，这个是你的，这个是隔壁邻居弟弟的，这个是隔壁邻居哥哥的，这个是妈妈的， 不知道是谁的东西问大人， 对，问一下，问一下。那如果是自己的自己用，别人跟你用，你就说那你要跟我借，你喜欢你再借给人家，你不喜欢你就说不好意思我不想借，不知道的呢就问大人，然后要问正确的大人。我们这一期在教小朋友 好难哦。 好了，也是蓝豆丝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回馈。 蓝豆丝在写什么？ 什么？ 你在写什么？ 我没在写字啊。 听到咻咻咻的声音呢？ 后面洗衣机吧。 哦，好。 好，好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想要聊一部电影，叫做《异心路径》，然后我们三个都会去看，然后就来聊一下这个电影。然后如果还有什么想要聊的呢，听众也可以再留言给我们。 没错， 那我们这一集就在小朋友的话题之中结束咯。 希望跑步的朋友， 拜拜， 听众的朋友，小朋友，你不要因为听完这一集就不吃那个铜锣烧哦。 不吃铜锣烧，也不要不减，不是减，也不要排斥火箭底哦。 对， 还有橡皮擦， 还有不接受别人给你的橡皮擦，这样也不行哦。 好，那就祝福大家，也要快要连假了嘛，那就祝福大家有快乐的连假， 连假愉快。 好，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拜拜。